中途大事录第十二章。在那个时期，黑若德王已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，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。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，便命人连伯多禄也加以拘捕，时正值无酵节日，把他拿住以后就押在监狱中，交由四班兵士，每班四人看守，愿意在逾越节后给百姓提出来。伯多禄就被看管在监狱中，而教会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。及至黑洛德将要提出他的时候，那一夜伯多禄被两道锁链扶着，睡在两个士兵中，门前还有卫兵把守监狱。忽然，主的一位天使显现，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。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肋膀，唤醒他说：“快快起来！”锁链遂从他手上落下来。天使向他说：“束上腰，穿上你的鞋。”他都照办了。天使吩咐他说：“披上你的外氅，跟着我来吧。”他就出来跟着走，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，只想是见了异象。他们经过第一道缸，有第二道，来到通道城的铁门前，铁门就自动地给他们开了。他们便出去，往前走了一条街。忽然，天使离开他，不见了。伯多禄这才清醒过来，说：“现今，我实在知道，主派了他的天使来，救我脱免黑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。”他既明白过来，就往若望号称马尔谷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祈祷。他敲大门的时候，有一个名叫洛德的使女过来听，他一认出是伯多禄的声音，喜得没开门，就跑进去报告说：“伯多禄站在大门前。”他们都对他说：“你疯了。”他却坚持说：“实在是这样。”他们反说：“是他的天使。”伯多禄还不住地敲门，他们一开门，看见是他，都惊呆了。伯多禄摆手叫他们不要作声，遂给他们述说上主怎样领他出了监狱，且说你们要把这些事报告给雅各伯和弟兄们。他便出去往别的地方去了。天一亮，在士兵中起了不小的骚乱，不知伯多禄出了什么事。黑洛德遂搜寻他，搜寻不到，就审讯卫兵，下令把他们处决了。以后，黑洛德从犹太下到凯撒勒亚，住在那里。那时，黑洛德向提洛和西东发了大怒，二城的人商量好来见他，并贿赂了管王卧房的布拉斯托去求和，因为他们那一方当由君王这里获得食粮。黑洛德在约定的日子披戴君王的礼服，坐在宝座上向他们演讲，人民便呼喊说：“这不是人的声音，而是神的声音。”立刻有上主的天使打 击了他，因为他没有归光荣于天主，他为虫子所吃，遂断了气。天主的道却逐渐发扬广大。巴尔纳伯和扫路完成了任务，就带着号称马尔谷的若望从耶路撒冷回去了。